你好，我是袁武林。前一篇文章里面呢，我们从使用者的直观角度和从业者的实现维度来了解了一个 IM 系统都应该具备哪些要素。但实际上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更倾向于把 IM 看作是一门可以融入到各种业务系统中，为业务系统提供实时交互能力的一个技术模块。比如几个时间想在它的 App 中增加一个互动模块，支持用户点对点的这个实时聊天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的通过一些MSTK 的方式快速的把即时消息这个技术的话引入到已有的这个业务系统中。同样，一个传统的视频网站如果想让自己的视频支持弹幕功能，也可以通过引入即时消息这个技术来让视频弹幕的参与者能实时高效的和其他观看者进行各种互动。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随着移动网络的这个快速发展以及这个资费的快速下降，即时消息技术也越来越多的被广泛用到各种业务系统中，用于提升用户实时互动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从即时消息更细化的实现角度来看一看，给一个已有系统增加即时消息功能，大致上我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如果要为原来的业务系统增加即时消息模块，在不需要重建账号体系的前提下呢，整体上大概包括几块内容。一般来说，首先需要制定好消息内容和未读数的一个存储，另外的话需要建立比原来业务系统更加高效实时的一个消息收发通道，当然也包括依托第三方的服务通道来提升这个消息的到达率。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各部分大体需要做的工作都包括哪一些。首先呢是消息的存储，我们回想一下上一篇的内容，在实时消息系统里面呢，消息作为互动的一个载体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一般来说，大部分实时消息系统为了便于查看历史消息或者用于暂存离线消息都需要对消息进行服务端的存储。因此，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消息在服务端应该怎么存储或者暂存。首先是消息的索引和消息内容这里我们以点对点消息这个存储为例来讲解一下。像点对点消息的话，参与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消息的发送方，另一个是消息的接收方。收发双方的这个历史消息呢，都是相互独立的。互相独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假设发送方删除了某一条消息，接收方他仍然可以看到这条消息，不影响接收方的那个查看。所以呢，从库表的设计上分析，这里需要索引表里面，我们去针对消息收发双方各自有一条自己的一个索引的记录。一条消息索引呢，是发送方的一个发件箱的索引。另一条呢是消息接收方的一个收件箱的一个维度的索引。由于这个消息收发双方看到的消息内容实际上都是一致的，因此还需要一个独立的消息内容表。消息内容表呢，主要是用于存储消息维度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说消息的 ID、消息的具体内容、消息的类型以及消息产生时间等等。收发双方的那两个索引表呢，需要通过同一个消息 ID 和这个内容表进行关联。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张三给李四发一条消息，那我们的消息，比如说我们存储在 MySQL 或者类似的关系云数据库里面，那么上面设计的两张表大致是这样的：在消息内容表里面，它可能会存入一个ID 为，比如说1001这么一条消息。这条消息的具体内容呢是你好，消息类型是文本消息还有当时消息创建的一个时间并且呢，它同时会往索引表里面存储两条记录。一条是张三的发件箱的索引记录，内容呢有绘画对方的 UID，也就是李四的这个 UID，而且呢这条索引的一个记录呢，我们把它标记为是一个发件箱的一条索引记录。同时呢，把这条消息内容表里的那个消息 ID 也同时要记录到这个索引里面去。另一条呢是李四的索引，内容呢有绘画对方的一个 UID，就是张三的 UID，而且我们把它标记为是一条收件箱的一个索引。同样的话呢，我们也记录这条消息的内容表的消息 ID 为刚才那个内容表里的1001这么一个 ID。除了刚才的内容表和索引表，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存储的表，我们叫联系人列表。有了消息和索引之后，在上一篇的课程里面有描述一般 IM 系统还需要一个最近联系人的列表，来让这个互动双方的话，通过这个联系人列表快速查找到需要聊天的对象。联系人列表呢，一般还会携带两个人最近的一条聊天消息用于展示。这里需要你理解的就是说，和消息索引表的存储逻辑相比呢， 联系人列表在存储上有这么几个区别。首先呢，联系人列表的话，它只更新存储收发双方的最新的一条消息，并不存储两个人所有的历史消息的记录。另外呢，消息索引表的使用场景一般是用于查询收发双方的历史聊天记录，是一个聊天会话维度，而联系人表的使用场景呢，是用于查询某一个人最近的所有联系人，是用户全局维度。那么在库表的设计上呢，联系人列表的存储实际上和消息索引表是类似的，只不过消息索引表在接收到消息时，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新增的插入操作，而联系人列表呢，很多时候是一个更新的操作。那么这里呢，我也列举了一个最近联系人列表的一个例子，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啊，张三跟李四发完消息之后呢，除了在内容表和索引表插入记录，还会更新各自的最近联系人表啊。这里需要分别更新张三的最近联系人和李四的最近联系人这两条记录。比如说更新张三的最近联系人，如果和李四之前没有聊天记录，那么新插入一条联系人记录的话呢，联系人对方的 UID 是李四的 UID， 和这个联系人最新的一条消息 ID 呢是1001。假设张三之前和李四已经有过聊天记录，那么只需要更新张三和李四的最新的一条聊天消息 ID 为1001。同样的办法的话，再去更新一下李四的联系人表啊。这里最重要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三张表，一个是消息内容表，一个是消息索引表，还有一个是联系人表啊。这三张表的一个存储结构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除了消息的存储之外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消息收发通道啊。当我们设计好消息的存储结构之后呢，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将消息发出去，以及怎么把消息投递给接收方。那么这里的逻辑呢，涉及到两条通道，一条是消息的发送通道，一条是消息的接收通道。发送方通过这个发送通道，把消息从本地发送到 IM 服务端。IM 服务端呢，通过这个接收通道，把消息再投递给接收方。那么发送通道在实现上呢，有很多种方式啊。我下面也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啊。首先，比如说我们 IM 服务端可以提供一个 HTTP 协议的一个 API 接口。当客户端需要发送消息的时候，调用这个接口把消息发给 IM 服务端。另外呢，第二种方式，我们的客户端呢和 IM 服务端可以维护一个 TCP 的长连接。当客户端有消息要发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私有协议来封装这条要发送的消息，然后通过这个 TCP 长连接把消息发给 IM 服务端。这是我刚刚讲的对于发送通道来说支持的几种方式。所以发送通道的实现上相对比较简单重点在于呢，IM 服务端提供消息发送的 API， 发送方可以通过任意方式调用到 API， 然后把消息发出去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消息的接收通道。对于我们最常见的非 P2P 模式的 IM 系统来说呢，由于有一条消息要投递给某一个接收方这个事件，那么接收方呢并没有办法能够实时知道只有 IM 服务端收到发送方发出的消息的时候能实时感知到，因此消息投递这个动作呢一般都是由 IM 服务端来触发的这里我们也不去讨论由接收方通过轮询方式获取消息这种模式，我们讲的是服务端推送这种模式下面呢，我也简单画了一张图来说明接收通道的业务逻辑。目前业界在消息接收通道的实现上呢，比较多的是采用下面这种方式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吧IM 服务端的网关服务和消息接收方设备之间，然后会维护一条 TCP 的长连接或者是 WebSocket 的长连接借助 TCP 的全双工的能力也就是同时能够接收和发送这个信号。当有消息需要投递的时候，通过这条长连接实时的把消息从 IM 服务端推送给接收方。那对于接收方不在线，比如说网络接收方的网络不通或者 APP 没打开这种情况的话，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手机操作系统级别的一个辅助通道，把这条消息通过手机通知栏的方式投递下去。这里解释一下常见的第三方操作系统级别的辅助通道，比如说苹果手机的 APNS 也叫做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这个通道，或者安卓手机的 GCM 通道还有各种具体手机厂商，比如说像小米华为等等这些厂商提供的一些厂商通道这些通道由于是由手机厂商或者是第三方应用商来维护的只要手机网络可通的话因此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 APP 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也能把消息实时推下去当然这些第三方操作系统级别的辅助通道的话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在后续的课程里面会详细讲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第三方的操作系统级别的辅助通道当做一个辅助的手段啊，来用就用来提升我们消息的实时触达这个能力。这个后面我的课程会再详细的说明。所以对于消息接受通道来说，重点是在于我们需要在 IM 服务端和消息方的设备之间维护一个可靠的长连接。什么叫可靠的长连接呢？这里的可靠可以理解为下面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IM 服务端和接收方的设备能够较为精确地感知到这个长连接的可用性，当由于网络原因连接被中断的时候，能快速感知到并进行重连或者恢复性的一些操作。可靠性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说，通过这个长连接投递的消息啊，不能出现丢失的情况，否则会比较影响用户的体验啊。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我会在后面的第三节的课程中来详细的展开。我在上面的话呢，大概说明了一下逻辑上消息收发通道各自的作用和一般的实现。当然，这两条通道在实际上的实现上啊，可以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啊，当然也可以是合并在一条通道里面。另外，除了消息收发通道之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消息的未读数。好了，现在我们有了消息的收发通道和消息的存储，用户通过我们的发送通道把消息发送到 IM 服务端。IM 服务端呢，对消息内容、消息收发的消息索引进行了存储，同时呢，也会去更新双方的最近联系人的相关记录。然后呢 ，IM 服务端通过和消息接收方设备维护的这个长连接的接收通道，将我们的消息实时的推送给消息接收方。如果消息接收方当前不在线，还可以通过第三方操作系统级别的辅助通道来实时的将消息通过手机通知栏的方式推送给接收方。啊，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内容。那整体上来看呢，一条消息从发送、存储、接收的生命之旅啊，基本上我们讲比较完整了。但是对于即时消息的场景来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会对双方在互动积极性和互动频率上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消息的未读数的提醒。用过 QQ 或者微信的用户应该都有个比较明显的感知啊。很多时候啊，由于避免这个通知栏的骚扰，我们会去限制掉 APP 在通知栏的提醒的权限，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通知栏的提醒。这些情况下呢，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感知到有人给我发了新的消息这个事情。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就是消息的未读数提醒了。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很多时候是看到了 QQ 或者微信 APP 的角标上显示有多少条未读消息啊，我才会去打开这个 APP， 然后通过 APP 里面具体的某个联系人后面显示和当前用户有多少条未读数这个数字来决定打开哪个联系人聊天页进行查看。上面通过未读提醒来查看消息的环节里面呢，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呢我有多少条未读消息，另一个是我和某个联系人有多少条未读消息。因此呢，我们在未读消息的实现上，一般需要针对用户维度有一个总未读的技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用户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绘画维度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两个消息未读数变更的场景是这样的，比如说张三给李四发送一条消息啊，那我们 IM 服务端接收到这条消息之后呢，给李四的总未读增加一，给李四和张三的绘画未读也增加一。那么李四看到有一条未读消息之后呢，打开 APP 查看和张三的聊天页，这个时候呢会执行一个未读的变更，将李四和张三的绘画未读的未读数啊减一啊，将李四的总未读也减一啊。这个具体的未读数的存储呢，可以是在 IM 服务端啊，比如像 QQ 或者微博，也可以是在接收方的本地端上做存储，比如像微信。一般来说对于需要支持消息的多终端漫游的应用的话，需要在 IM 服务端对这个未读数进行存储不需要支持消息多终端漫游的这些 APP 的话，可以选择在本地做存储就可以了对于在 IM 服务端存储消息未读数的分布式场景，如何保证这两个未读数的一致性，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问题呢，我会留到第六篇来和大家详细的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上面的话，我们从一条消息产生、存储、接收的整个生命的周期出发较为系统的从实现的角度上对消息系统几个关键的部分做了讲述，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下面几点。首先，消息的发送方是通过发送通道来把消息提交到 IM 服务端的。第二呢， IM 服务端接收到发送的消息之后，会进行消息的存储， 以便于后续历史消息的查看。消息的存储从实现上呢，可以分为消息内容存储、消息索引存储以及联系人列表存储。IM 服务端接收到发送的消息之后，还会针对接收方进行未读数的变更，用来提醒用户查看未读的消息。消息未读数的实现上一般分为用户维度的总未读和绘画维度的绘画未读。那么 IM 进行完消息存储和未读变更之后呢，会接着通过我们这个长连接的接收通道，然后把消息从 IM 服务端推送给接收方。接收通道呢，一般是通过这个 IM 服务端和消息接收方的设备之间维护的长连接来实现的，同时还会使用到第三方操作系统级别的辅助通道，来提升这个自建的长连接不可用的时候能实时触达这个能力。最后给你留两个思考题吧。第一个思考题是，在我们消息存储的时候啊，内容表和索引表如果需要做分库分表的处理，你觉得应该用哪些字段来做这个分库分表的哈希？索引表能够和内容表合并成一个表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从索引表里面获取到最近联系人所需要的信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单独的联系人表呢？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你可以给我留言，然后我们一起在留言区来讨论，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